走远。 这是李健7年前依然专辑当中这首《我始终在这里》。 李健首次担任好声音导师便带出冠军但曾尼玛，他全新巡演已经在10月13号、14号的重庆开唱。李健演出期间呢，是聊家常，回忆在重庆解放碑喝的咖啡以及没有机会吃的火锅，还自我调侃穿着定制的西服像新郎。素与简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一种人生哲学。那最近周润发普通人的生活的方式也是刷爆朋友圈，其实私底下同样是来自香港地区的陈奕迅也没有明星架子，在香港的时候呢，时常自己搭公共汽车出门上街，被粉丝认出来也是大方合影。以前他很少出门，那这几年才开始了喜欢清明的生活。我们就来听 Eason 陈奕迅这首《岁月如歌》。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够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 会下一个人。 是萧亚轩今年推出的一首单曲《五五五》。去年因为失声，那萧亚轩是延期了新专辑面世的时间，在微博上神隐五个月，最近有了新的动静。他上传涂鸦照，再搭配一段林忆莲《纸飞机》的歌词，似乎在描述当下的心情。那歌迷也是纷纷留言，嘱咐他要注意身体。10月10号，张信哲是在北京为刚刚发行的《歌时代二》黑胶唱片举办了音乐分享会。那这一次发行新的黑胶唱片，张信哲也透露，其实收不回成本。他说自己是希望能够做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做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分享会上被问到《爱如潮水》过火，是否可能再出黑胶版，张信哲表示希望能够实现。 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你要得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守着我？是我给你。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健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演出市场。昨天晚上，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又一场重磅音乐会在保利剧院落幕。72岁的奥地利钢琴大师鲁道夫·布赫宾德与指挥家杨洋、中国爱乐乐团连续2天登台，演奏了贝多芬所作的全部5首钢琴协奏曲。2001年到现在整整17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终于再度响起了全套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同样在昨天晚上，第6届乌镇戏剧节开幕了。5部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同时在乌镇各剧场上演，而最受期待和瞩目的当属开幕大戏，孟京辉根据老舍名著改编导演的话剧《茶馆》。大家都很好奇，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孟京辉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这部老舍经典名作。果然大幕一拉开，就让大家为之震撼。只见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钢架结构，中间巨大的圆形摩天轮部分更是顶天立地，让人仰视惊叹。这是著名舞美设计师张武所有作品中单场最大的舞美作品，19米长、16米深、11米高，寓意着人这种客体被时代的巨轮不断碾压。没有老裕泰茶馆的影子，也没有穿着长衫马褂的茶客，文章、韩青、陈明浩分别扮演的王掌柜、秦二爷和常四爷。台词虽然都是老舍剧本中的原话，但在这样的空间，以这样的方式被呈现，带给人全新的心理感受。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歌坛热点资讯。那最近呢，蔡徐坤的音乐分享会是登陆上海。在分享会上，主持人陶晶莹透露，12月份 9% 将在某场活动现场集体亮相，而蔡徐坤更是宣布个人的演唱会正在筹备当中。我们就来听这首 Wait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 It's better than the way you come. This sp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the sam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I'd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re spending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re spending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All I do is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You're in the way 是火箭少女101的新歌《生而未盈》，作为两大当红团体，火箭少女101 9% 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大家的关注。网友发现整首歌吴宣仪一句歌词都没有，对此火箭少女官方回应称，宣仪因为要录制综艺和歌曲录制的制作撞期了，所以没能参加。那据了解，张艺兴的专辑自上线之后11分钟内销量达到了1000万元，达成双钻石唱片。张艺兴录制视频特别感谢歌迷的支持，说看到这个数据把自己吓了一跳。我们就来听张艺兴这首新歌 Give Me A Chance。 Searching for your love like everywhere, yeah. 将我所有努力都报废，从来不把黑妖你总把所有事实汇进你犯下的罪，别人的不是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透，依靠无所谓。 头白家的门口每天有人徘徊，无数陌生面孔我的心会累，生活像过山车般的不是滋味，全都在游戏世界的友谊，我一站在更高领地，走我的路走也不会，我不后悔更不后退， 不在意那些是与非，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不能阻止我诽谤加倍，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报废，从来不把黑妖你总把所有事实汇进你犯下的罪，别的不是想要看我荒废，其实我早已看透，依靠无所谓。再多苦难我都会接受。 别说太多，你和我都懂，我的命运我自己掌控。 那是吴亦凡首张专辑第三支中文单曲《雾》，延续了吴亦凡中西结合的国际化风格，欧美范儿的外衣内壳其实相当中国。雾也是和他的这个姓吴是谐音了。那这首歌也是吴亦凡对生活的一种解读，也是他历经成长之后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表达了他真实无畏的态度。近期歌坛热点资讯，最后关注到的是许魏洲。许魏洲 Final Light 2018演唱会将会在10月20号在北京举行，邀请歌迷一同来和自己庆祝24岁的生日。那此刻他已经进入到了彩排阶段，作为摇滚型男，那许魏洲现场一定会非常的火爆，同时歌迷还会有机会来感受他的极端嗓。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许魏洲演唱的《那又怎样》。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还是退让。想变得强壮，不怕孤单，免疫悲伤。想保存倔强，燃烧的心加速滚烫。那又怎样，保持着微笑的模样，嘴角关心上扬。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还是退让。想变得强壮，不怕孤单，免疫悲伤。想保存倔强，燃烧的心加速滚烫。那又怎样，保持着微笑的模样，嘴角关心上扬。那又怎样，为什么要一模一样，谢绝模仿。 跌倒，受伤。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无法阻挡。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二十位 Lydia 星火。 我要我生命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 第十九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十八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十七位萨丁顶随风自在。第十六位张杰竹。第十五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第十四位张杰一路之下。第十三位郁可唯地平线。第十二位后弦瓜很甜。 瓜很甜还很深，别跟你要说再见。 第十一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九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冲脱旧人群。 第八位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第七位张杰星光。第六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五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四位周华健橙红年代。三位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 第二位张信哲友情世间。 好多美丽啊一首。 本周冠军曲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新歌一号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新歌二号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新歌三号宋秉阳来不及。 来不及再见。 新歌四号火箭少女一零一月亮警察。 我来真正一杯花生真正一哦哦啦啦啦啦啦。 新歌五号张艺兴 Give me a chance。 Cause I've been a fool Let you know how I feel。 新歌六号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 新歌七号顾峰慌。 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 新歌八号刘伯欣 Sleep Away。 你到底是否在我身边。 新歌九号陈意涵我喜欢你。 这一首歌想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 新歌十号魏巍儿你的借口。 你的借口你没有用。

2008年的很多歌曲都会关联到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9月25号，神舟七号成功发射。由小柯作词，星光国际董事长王哲演唱的这首《飞》，也是特别为这一历史时刻而创作的。2009年也被是称作是中国内地首部谍战大片的电影《风声》上映，由李卓雄作词，曹玄彬作曲，在片中饰演武田机关长的黄晓明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风声》，在2009年第39期中歌榜以12名的升幅前进到第3名的位置，也成为当周的火箭歌。 如你看出我那无形的伤痕，你该懂我不光是好胜，一切一真我会是谁的替身，真作假是假当真，说来遗憾，就算我有多坚韧，若有似无有什么凭证，半喜半悲，爱本来是双面人，是非任他们议论，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而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那无形的伤痕，你该懂我看你的眼神，一切一真我会是谁的替身，真作假是假当真，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爱你却不能过问，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别走漏风声，爱你却比死更冷，灿烂却是近黄昏。 上才醉，那种快乐不是来自于漆黑，世界只剩下两张嘴，一张追着另一张不肯累。如果你的发尾，我在拼命搜寻你的香味。寂寞不是来自于发现，清醒有时也是种罪，自然流露难道就不高贵？如果你的眉间，你把那段心事反复 2009年，许志安推出了时隔五年的一张普通话专辑《歌人》。在专辑当中，有流行，有蓝调，也有爵士。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当中的主打歌《宿醉》，在2009年第39期中歌榜上前进10个位次，排在第6名。2010年呢，这一年田馥甄是从 SHE 单飞，并推出了首张专辑《Too Heavy》，跳脱与组合的文艺味道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两位高手保驾护航的这首《你太猖狂》在2010年第39期中歌榜上飞升23个榜位，排在第15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 吃得下的早已吃光，很用力谈笑，比哭还绝望，怎么爱得到打扰？我以为痛苦可以分散，于是洗掉你所有 说谎。 听到的是2011年第39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前进17个榜位，从第29名上升到第12名。这就是江映蓉在这一年推出的 EP 同名主打《女人帮》。中国榜之璀璨年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第39期中国榜的一首火箭歌，关注到的是从第30名上升到第20名，上升了10个榜位，由女中音歌唱家钟丽艳带来这样一首温婉的中国风作品《桃花妆》。 窗外天细落潺潺，洒下春意满栏杆，烟锁花楼风向晚，几番回眸人独看，花香吹来沾衣衫，依稀有梦暖暖惹了谁思量，情千万般绕在我指端，一抹红颜精神娇媚为谁藏，咫尺天涯痴醉不忘。我对镜梳妆描你爱的模样，轻轻勾勒当年好时光，我对镜梳妆绘出桃花绽放，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我对镜梳妆独默思念尘上，一梦红尘过往想睡觉，我对镜梳妆人面桃花香，爱落尽只剩沧桑。依稀有梦暖暖惹了谁思量，柔情千万般绕在我指端，红颜精神娇媚为谁藏，咫尺天涯痴醉不忘。我对镜梳妆描你爱的模样，轻轻勾勒当年好时光，我对镜梳妆绘出桃花绽放，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我对镜梳妆独默思念尘上，一梦红尘过往想睡觉，我对镜梳妆人面桃花向往，自爱落尽只剩沧桑。出桃花绽放，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我对镜梳妆多么思念。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天气多云为主，在云层遮挡下，白天光照减弱，气温小幅下降。

再为你故作沉默。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璀璨年华。你好，我是董化。我们继续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那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2013年第39期的榜单，从第39名上升到第19名，升幅达到20个榜位。这是刘思涵首张个人专辑《拥抱你》的第一主打《不相信》。 会有怀疑的时候，他说几针之后，憧憬不再美丽通透，我还在等候，等候我。坚持太久也会有疲惫的时候，他说青春已过，别再浪费生命拉扯，我还在等候，等候却总是不安宁，我却没有心。 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这次真的错了，错了第一眼，错在那瞬间，错在无法继续的起点。我错了，谁错了，是什么错了，我错了，全错了，努力都是错了，错在每一眼，错在每瞬间，错在微笑中寂寞的夜。不该留意那意外的擦肩，不该刻意那触碰的视线，不该轻易流露出一句I'm falling for you， 停在我心间，停在我眼前，停在所有的时间。 2012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带给大家很多惊喜的声音，比方说来自新疆的大山，那这位有着男生名字的女生也有着非常有范儿的台风，最终是入选到了庾澄庆的战队。在两年之后的2014年，大山推出了个人 EP《烛光人》。这首主打歌《我错了》倒是有着她本名刘珊珊一样女性柔美的一面，在2014年第39期中国榜上升幅了11位，排在第17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2015年，鹿晗是推出了首张个人迷你数字专辑《Reloaded 一重启一》。那朱婧汐是根据鹿晗的口头禅填词。那接下来这首有点意思，在2015年的第39期中国榜上前进7个位次，成为同榜最大升幅，排在第24位。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I got that good good. 他们还站在原地吵着什么？早已经跟不上我的节奏。就在这一秒开始重启系统，没用的程序全部都清空。我不是比赛，我只是热爱。